半岛被日本人视为是遍布了圣山岭水之福地。从地域上来说，这里涵盖了日本和歌山全域、奈良县和三重县南部，是日本最大的一个半岛。自古以来受到大自然的滋养，苍翠连绵的山岭之间随处可见奇石怪岩，千年古树以及清澈的溪流遍布山林其间，山林静美，云雾缭绕，仿佛有神仙居住在此。你在这里可以去参观气势宏大的伊势神宫，站在青岸渡寺远眺奔腾直下的那智瀑布，或是踏上绵延千年的参拜之路熊野古道。造访被誉为神灵居住之地的熊野三山，在闻名遐迩的洞窟温泉望归洞里，听着太平洋澎湃的涛声，在这里泡汤，驱走冬日的寒冷，来一场远离喧嚣都市的心灵净化之旅，这里再实际不过了。今天所有的旅行目的地都是走心之旅，那么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东非吉布提。吉布提位于三个大陆板块的交汇之处，地壳活动频繁，因而呢也拥有了丰富且复杂的地貌，有地质上的活标本之称，壮观令人叹息。不断撕裂的东非大裂谷贯穿其中，火山口源源不断地冒出硫磺烟雾，板块断层形成的下沉盐湖边缘闪烁着雪白的岩晶，与火星般贫瘠干旱的陆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滚烫的岩浆就藏在地表之下，地下水经过岩浆加热，随时喷出地面，形成沸泉。其实吉布提在阿法尔语中就被翻译成为沸腾的蒸锅，可见这是多么贴切的一个名字。吉布提的年平均温度都在35摄氏度以上，夏季最高可达到46度，公路驾驶难度是升级了的，并且容易爆发小规模的沙尘暴。不过冬季呢，这里平均温度在25度上下，所以一般喜欢游玩的朋友都会选择在冬季来这里参观，去欣赏那火星一般的阿贝湖。那今天呢，要带领大家去感受一次心灵之旅，用我们的心去最接近自由的地方。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墨西哥的瓜纳华托。瓜纳华托在1554年建成，在1988年被列为了世界遗产，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矿山城市之一，其中属银矿最为丰富，同时呢，它还是一座充满了梦幻与童真色彩的城市，五彩缤纷的房屋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山间。每当日落时分，夕阳将一幢幢房子染上红晕，美不胜收。如果租一辆自行车行驶在城中，你会发现车辆几乎都是在地下钻的，因为瓜纳华托拥有密布于地下的各种通道网络，生动而又俏皮。这个小城的美丽之处也吸引到了著名的动画制作人皮克斯动画制作公司的注意。动画电影《寻梦幻游记》当中，死亡之地就是以瓜纳华托为原型而绘制出来的。由于这里夏秋季节是雨水丰沛，而且容易发大水，所以呢，最好选择在干燥的冬季出发。 今天用心灵去旅行，下面呢为大家开启的是春季篇章的旅行。美国底特律就是我们春季篇章的第一站了。1908年，位于底特律的福特车厂生产了第一款 T 型汽车，这也开启了美国汽车制造业的黄金时期。底特律成为了工业革命的标志之一，气势一时无两。但谁会料到底特律之后会长期陷入经济危机呢？并且在2013年宣布破产。不过，曾经风光无限的底特律，到现在依旧保持着多样的风格，而且呢，意义重大的建筑，比如说全美第一家福克斯电影院、底特律歌剧院、文艺复兴中心、通用汽车总部等等。同样是值得欣赏的，而且它是全美保存1920到1930年代摩天大楼和历史建筑最多的城市之一，建筑爱好者更是不容错过底特律。建议大家春季前往底特律，是因为这个时候这里气候凉爽宜人，而且呢，也避开了美国的度假旺季。用心灵去旅行，感受最美妙的自由。春季篇的第二站，我要推荐大家去往的是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塞维利亚这座城市历史非常的悠久。除了《权力的游戏》和阿拉伯的劳伦斯拍摄地之外呢，还充满了浓厚的文学与艺术气息。英国诗人拜伦以塞维利亚为背景创作了《唐璜》，塞万提斯在塞维利亚的监狱中完成了《堂吉诃德》。另外呢，这里还是许多歌剧的背景，比如乔治·比才的《卡门》，贝多芬唯一的歌剧《费德里奥》，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还有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等等。这个地方除了充满了文化气息之外呢，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在世界三大教堂之一的塞维利亚大教堂了。在这里安葬着当年发现新大陆的航海家哥伦布，这幢教堂在1987年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春季的塞维利亚除了有西班牙传统节日四月节和圣周，还意味着斗牛季的开始。那么接下来我们去往马耳他。马耳他被称之为是地中海的心脏，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经历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帝国还有阿拉伯帝国、英法等政权的更迭之后呢，造就了它绚烂多彩的历史文明。除此之外，马耳他还拥有众多的历史古城，比如马耳他的旧都麦地那，距今已经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了。古代用于防御的城墙、碉堡、炮台至今保存完整，成为了权力游戏的重要取景地之一。而最近上映的最新版本的经典推理电影《东方列车谋杀案》也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取景拍摄。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 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Far from home and feeling fine. I had some red New Zealand wine. Caught a ride down the coastline. Had my thumb out in the wind. Someone I'm gonna meet. And she lives on Union Street. I got to see the moon when it rains. We were on the beach in Nelson, waiting for the sun to fall.Headed south again. She told me where to find her if I came to Otago Bay. I got to see the moon when it rains. It's warm in the wintertime. Birds of paradise fill the sky. Sweet honey drips from the white manuka tree.Always like the stormy weather. She likes to sleep on rain. She wrote me letters in the morning. This is what she said to me. Now don't wait too long. By then I might be gone. I got to see the meeting when it rains.The paradise fill the sky. Sweet honey drips from the white manuka tree. Oh, I got to see the moon when it rains. I got to see the moon when it rains. Oh, I got to see the moon when it rains.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继续感受今天的跟随心灵去旅行，开启我们今天的夏季篇，去往比利时安特卫普。有些城市会被人忽略，却可能会成为意外的惊喜。安特卫普便是如此。它是巴洛克艺术鼎盛时期的最佳代表，培养出了早期巴洛克画派的代表人物，比如说鲁本斯、凡戴克等人，还有就是被时装迷们津津乐道的安特卫普六君子等先锋的设计师们。气派的建筑、丰富多彩的街头艺术展、密集的书店、艺廊、工艺品店、各种古董集市，安特卫普总是能在传统与前卫、个性与包容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高纬度城市的日光总是珍贵而奢侈的，因此最好选择夏季来这里。夏季还可以去美国的阿拉斯加，辽远的雪域山脉、 暗夜舞动着的极光，冰川下潺潺的流水，荒野中灰熊与秃鹰，阿拉斯加被人称之为是最后的边疆，纯净到极致，却又藏着自然界最原始最险恶的生存条件，带有一丝世界尽头的味道，神秘荒野而又孤独。在这里也要敲黑板的提醒大家，阿拉斯加部分地区属于极地气候，极美却也极其粗暴，天气说变就变，暴风雪会突然来袭，安全起见必须选择温暖的夏季出行才好。那么适合夏季出行的心灵之旅还有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贝尔法斯特是英国北爱尔兰的最大海港，始建于1888年，这里的造船业具有悠久的历史，当年撞击冰川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便是在这里建造而成的。2012年泰坦尼克号博物馆建成，以纪念这艘伟大的游轮沉没100周年。除了造船业，贝尔法斯特还拥有着奇特壮观的地质景观，比如在1986年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的巨人之路，5000年的火山熔岩冷却成了数万根六边形的岩柱，凝聚成了一条绵延数千米的巨型堤岸。而《权力游戏》的第二季也曾在北爱尔兰的一条公路取景，400年前的茅山榉树在这里缠绕成了一个隧道状的树冠，孤独静谧，仿佛被世人遗忘，这里变成了世外天堂。贝尔法斯特地处温带，拥有海洋性气候，纬度高，所以呢在这里会受到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多阴雨天气，夏季出行天气凉爽，而且日照时间比较长，是最适合的。跟随心灵去旅行，用心去感受最接近自由的地方。今天我们用心灵去旅行的秋季站的第一站来到意大利的马泰拉。马泰拉因为是地中海一带最大最完整的穴居群，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居住地之一，石灰岩地质经过近万年的流水侵蚀，已经形成了无数的天然石窟，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在此居住了，不过由于洞穴居住条件欠佳，所以呢当地居民在50年前就陆续搬离了。马泰拉苍凉的史前氛围不仅被选为了世界十大鬼城之一，还吸引了众多的导演到此取景，比如说好莱坞导演梅尔吉普森在2004年在这儿拍摄了《基督受难记》，2006年呢美国导演凯瑟琳·哈德维克也在这里拍摄了《基督诞生记》。意大利属于地中海气候，秋季的阳光最为明媚而且凉爽，所以秋季来既不会太拥挤，费用也相对比较低廉。接下来我们去往印度的拉胡尔和斯比提地区。有着风之谷美称的拉胡尔和斯比提地区呢，地处喜马拉雅山脉的腹地，海拔极高，气候寒冷且干旱，但又因为印度洋吹来温暖的湿润季风，在贫瘠原始的赤褐色的土地上装点了片片青翠的绿野田州，风景变得秀美起来。高原徒步不仅是人类感官上的探险，也是精神与灵魂的重塑之旅，置身于坦荡无垠的大地之间， 人们才能够更好地感知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这里隐藏着不少印度极为壮观的寺庙，比如悬崖上的宫殿，在2006年被列入了世界100处濒危遗产名单。跟随心灵去旅行，最后我们来到摩洛哥的索维拉。索维拉在阿拉伯语里是美如画的意思，白色和蓝色构成了这个城市的主色调。蓝色的大西洋拥抱着这座白色之城，海鸥在蔚蓝的天空之下自由翱翔，刷上蓝漆的渔船静静地停泊在港口，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像是一幅唯美的油画。城里的集市人来人往，琳琅满目的木器、皮具、陶器等工艺品摆放在大街两旁，而后巷梯间开着本地人经营的香料店，弥漫着浓浓的摩洛哥气息。索维拉城建于11世纪，终年气候宜人，海产丰富，曾经是摩洛哥王国的皇城之一，也是摩洛哥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历史悠久的古建筑散发着北非特有的异域风情，其中麦地那老区在2001年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北非地处热带沙漠气候，春夏季节撒哈拉地区炎热高温，而天气变化莫测，容易引发沙尘暴。冬季呢，北部地区温差大，夜间太冷，所以只有凉爽的秋季才是最适合的旅游季节。今天按照四季的顺序，带领大家用心灵去贴近最自由的方式。我们用心灵去旅行，用心灵去感受世间万物。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